在，不再是重要的等待，扫掉阴霾，该为自己安排，祝福你的人，让他去不来，他不珍惜就让他去后悔，没资格有你的爱。 Cry in the night， 一次哭个痛快，我要为 精彩 ，Believe me, I can fly。

要为你我的爱，我用诚意换你。 有人的生命注定属于舞台，享受镁光灯和享受掌声响起的时刻。这是一首来自于罗文的《掌声响起》。说到莫文蔚改编的经典民歌《茉莉花》，这首歌呢收录在专辑《回味》当中，专辑的名字也正式表达了希望让大家回味美好的往昔。而这张专辑呢都是以翻唱的经典为主，除了打几首古唱几歌，还重新演绎了金嗓子周璇的《月圆花好》，王洛宾的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，还有接下来马上为你带来的经典《茉莉花》，来自于莫文蔚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、会计代理、 商标注册、专利申请、 建筑资质代办、互联网资质代办、 贷款代办服务、法律咨询服务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4个0，记住52514个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买房哦，买衣服哦，换好工作，上工作， 换工作靠前程无忧。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，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，喜欢孩子。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，